好啦，翻嚟第二节嘅星期二得到。咁啊，呢一节咧讲一啲大家好关心嘅话题，因为咧自从我呢两集嘅节目咧，近呢两集节目咧开始咧，对香港嘅呢个楼市开始唔睇好啦，即系咧冇之前嗰个感觉啊咁好。咁啊，好多网嘅 PM 我，咁就话喂，啲楼。喂，佢入邊有個咧喺沙田有個村屋，喂，可唔可以賣咗佢啊？我話你最緊要咧，我講咗，你係擁有超過一個物業，係有個物業收緊租，咁咧，我覺得而家呢啲位咧，其實你可以賣得嘅，即係當然你自己住嗰層梗係即係你保留啦。除非話唔係喎，我睇得好淡喎，我想同佢對賭喎，咁你依個你自己決定，我就唔建議人哋買自住樓嘅，係嘛？即係除非。第三盞燈著埋，就係、是《蘋果日報》話俾你聽，香港樓市咧就冇得跌噶啦啊！咁樣咧，你真係自住樓都賣埋都唔怕啦。不過依個機會咧，我覺得就難啲啦，係咪？咁啊，因為肥佬咧可以認自己嘅契弟，但係咧叫佢搶好樓市咧，我諗啊難啲啦。 嚇，佢都係要倒到尾噶啦， 對到尾噶啦。咁所以咧，自住樓咧，我係唔建議大家賣嘅。但係如果你話自己手上有超過一個物業，譬如有兩三個，咁你買一個絕對唔，我覺得係。而家呢位係估得過嘅，咁有另外有幾個網友都同時問呢個問題嘅。喂，而家啲咁低息估咗買，即係啲錢擺喺邊度啊？咁但係咧，而家息咧相對於幾年前咧，當時我同講樓本位嘅時候咧，當時銀行係真係一厘都冇啊嘛。而家唔止一厘啦嘛，但係當時啲樓有三厘啊嘛，而家都係十兩。講真啦，而家樓係得兩厘幾。 而家相對優勢下降。 而家嘅優勢咧係 hit 住，其實一厘都唔夠可能。因為你樓仲有其他開支噶嘛，當然你計埋有即係樓可能啲人睇升值，主要係就唔係計佢個回報嘅，係咪？咁但係咧，如果而家賣咗咧，我覺得可以，你可以等下，有機會嚟緊可能真係會慢慢開始回落都未定嚇。咁可能咧，佢未必可能唔係即時落㗎，因為有時你睇翻可能今年譬如而家七月份，咁可能去到出年七月，都唔係跌好多啊，甚至乎可能升翻2-3%。或者升幾個 percent 都唔定嘅，但我估計咧上下唔差唔會多過5%，即係升亦就算升亦都唔會升超過5%。跌咧 橫行嘅啫喎。 係啦，我估個市已經倒定嘅啦。嗱，因為咧有個網友提供埋深圳啲嗰啲樓市，佢話最近深圳啲賣啲一手樓咧平過二手樓，即係同即係梗係攞當區嚟比啦，平過當區二手樓。佢話啦嚇，咁如果呢個情形發生咧，當然係唔係好現象，即係發展商睇探嚟緊個市。佢以低個市價嘅賣，因為逢係新樓咧，一定貴過二手樓噶嘛。因為咧，你新樓佢有個日價喺度噶嘛，你住一個從嚟未住過嘅單位，一定係要俾啲日價噶啦，係咪？咁一般比隔離左右咧，其實高幾成係好正常嘅。譬如你隔離10,000蚊，你賣5-6蚊，我諗都好正常嘅。咁但係如果啊嚟緊嗰啲叫做咧新樓定價開始冇咁進取啦，咁啊～都可能顯示係發展商對於嗰個後市唔係太睇好啦。其實最主要我係同大家講，一定係睇嗰個填海嗰個政策。當填海政策一落實咧，我可以斷定香港嘅樓市係今個浪係見咗頂啦。咁啊有一單好呢個叫做咧話題性嘅新聞啦，就係咧有個80后嘅青年。咁80后嗱，你當 新婚青年， 新婚青年即係就你娶老婆啦。咁咧就買樓去買一個叫大圍站附近係嘛？係咪大圍站附近啊？ 匯橋啊， 匯橋即係逢係匯字咧，好似係咪嗰個叫宏安啊？應該係鄧清河嗰個啦嚇。咁佢哋咧其實主要都係買單棟樓嘅啫，因為佢哋冇大盤做噶嘛，係嘛？ 喺沙田嘅匯橋。 系咯，主要可能系单栋楼啦。讲真啦，单栋楼嘅买唔过嘅，老实讲，逢系单栋楼，我都叫大家咧，买楼一定要买大型屋苑，单栋楼系真系买唔过。不，但系而家你大型屋苑冇新盘啊嘛，系咪？咁啊，有时即系可能焗啲买家去买新楼。 大型屋苑最主要个成交个流量问题啦。 稳阵啲就系咧，你有大同座有得比较啊嘛。单栋楼咧，日价或者保值能力都低啲，因为咧你。一棟樓得，譬如你一梯四火得四火去 share 嗰兩部 lift 同兩條樓梯，咁啊相對咧就價值爭啲咧，即係逢係單棟樓都升得少啲嘅。 仲有就係你記住管理費，係 啦，會貴啲嘅，一般比大型屋苑係貴啲嘅。 唔係咁，你攤分户數少啊嘛，你管理費好金㗎， 好金㗎，可以好貴㗎。 係啊，嗱咁樣我哋講翻呢個叫做80后新婚青年啦。 咁佢就話揾三萬頭係嘛？ 係冇錯，三萬。 三萬頭啦，就一個月月入。咁其實如果你係八十後咧，三萬頭都唔錯嘅，你有關，即係你有三字頭嘅收入都算唔錯啦。咁佢話新婚意思可能個老婆冇做嘢，淨係得佢做，或者依個家庭收入咧。 報道不詳啊，呢方面唔知。 係啊，咁咧就話咧，就俾個經紀 sell 咗佢去買依個七百萬嘅單位， 一房單位， 一房單位， 即係慘嚟㗎，一房七百萬， 一房七嚿水啊！ 仲要係， 即係你而家五嚿水係買，係買冇房嗰啲單位， 仲要係沙田， 唉， 沙田啊，大圍，大圍，大圍的近。 喂，呢個係香港中心嚟㗎， 啊、 地產商話俾你知， 理論上係㗎。 呢、這個詳實講噶係嘛？ 名城啊嘛，當日 哦係啊係啊， 香位於香港中心， 香港嘅中心 係啊。 哦，咁佢冇講錯喎，喺地圖真係中間個點嚟喎。 係啊， 係嘛？呢、這個真係啱嘅喎，冇呃人喎。嗱咁樣，依、這個叫做八十後青年咧，就俾個經紀 sell 咗啦，跟住咧就買個七百萬嘅單位，咁佢咧就落咗5% 訂係嘛，36萬啊， 冇係36萬， 就5% 嘅訂，咁咧經紀咧就話俾佢聽咧就 實牙實齒話俾佢聽， 做到 NT 啦、啊，你放心啦， 做到八成， 係啦， 心口啊， 八成即係佢借。借87、56，即係借560萬啦。咁呢個青年都有儲錢嘅喎，佢都儲起咗，佢都儲到啲喎。 佢都有兩球嘅。 哇！佢好本事喎。喂，你本事 過點解？點解揾30000蚊個月，但係儲到兩球嘅呢件事都幾神奇。 30000蚊嗱，唔食唔住，一年先30幾萬。你要儲6年喎，即係佢20多歲已經可以揾到揾到30000蚊嘅咯，仲要唔使食， 仲要唔食喎。 哇！仲要唔食唔住。 其實有本事 都幾好， 唔係食唔住唔使。 系啦，其實都好本事嗱。如果 可能炒股叻咧， 可能 有聽星期二得到之前， 喂，可能 不過而家回落翻， 佢可能聽沈大師講揾到好多錢咧，係嘛？咁人哋好本事噶嘛，係咪先？咁樣，咁我哋喺度諗啦。正常嚟講啊，如果你譬如你自己條數唔夠，咁咧就會揾人擔保啦。譬如咧，你外父外母或者爸爸媽媽，或者你睇下，通常兄弟姊妹就唔會同你擔保噶啦，因為好大鑊噶嘛。咁爸爸媽媽加外父外母，咁咧就可能砌夠你條數哦咁樣。咁原來佢咧就冇嘅，冇辦法擔保。咁就話據說咧嚇，呢、這個地產經紀咧就教佢、叫佢咧叫個外父咧就偽造一個租金收入證明，就話咧啊，我有層樓收租嘅，個個月咧可能收兩皮嘢，咁我 咧 會貼佢。 呢啲嘢真係 其實 呢啲要坐監㗎， 講到幾 common 啊！但係喺香港 唔係啊， 好薄㗎呢樣嘢。 其實咧好多地產經紀真係咁教人。 因為你錯，因為你錯啫嘛。 係啊， 阿刁拔先生。 係啊， 我教你做咁，我跟住你話我冇啊，我冇講過啊，冇啊。 係啊，可以唔認，可以抵賴嘅。咁所以咧，就而家個情況就好大鑊啦，因為咧佢就借唔到嘅，其實佢一係唔合資格借八成嘅。點解咧？因為有啲發展商咧有實力嘅，佢可以自己做議案，做埋財務公司嗰份，咁、但係宏安梗係冇咁嘅實力啦。 我就話呢間應該冇 嘅 喎， 宏安就冇咁嘅實力，所以咧宏安係冇呼吸聽嘅，即係唔係有呼吸就得嘅，你都要有啲錢嘅，係、啦。咁咧，所以咧就 其實好多新盤而家冇呼吸聽 嘅，其實大部分都冇 嘅。睇下邊個發展商先啦， 係最大嗰幾個先係呼吸聽嘅。 匯德豐都冇啦， 匯德豐都冇嘅，匯德豐唔夠錢啊嘛，匯德豐係小發展商嚟嘅嘛，佢話俾我知㗎。 你要夠錢先。你要夠大先得㗎，你唔通真係求其揾個？ 真係要最大先得嘅。恆基 唔通華茂啊？ 我華茂得喎， 得唔得啊？而家 我華茂係啊，你搞錯啦！華茂係香港接近最大嗰個嚟喎。如果講身家係嘛？ 但問題係佢會唔會做埋借錢？ 咁我唔知喎。嗱，我知嗱，新鴻基一定有。 好耐冇見華茂嗰啲樓出街 係啊，又唔會去睇嘅，你知唔知啊？因為華茂自己 睇都唔會， 唔係啊，佢華茂賣自己樓咧，佢淨係 sell 金門建築嘅，唔敢停講華茂，因為個朵臭啊嘛，真係噶，唔敢噶。佢嗰個荃灣個盤係嘛，咪係咁 sell 金門建築咯。嗱，咁樣呢、這個年青人咧，我哋其實都覺得咧，就佢可能都入世未深，因為咧佢嗰啲嘢咧，佢唔去了解一下，即係咧你喺街度識咗經紀，經紀為咗做你生意，乜撚都話得噶啦， 頭頭 都 話得噶啦。俾人 sell 咗。 即係如果推測翻件事咧，這個經紀你話有冇點佢咧？我就係1000%相信係有嘅， 應該有嘅。 稍為有睇過樓嘅人都知道啲經紀係去到咩程度。 因為佢一定要咁做咧，佢先到到數噶嘛。 嗱，因為咧，我可以同大家講咧，這個咧其實嚴格嚟講就唔係一個叫地產經紀嘅，這些呢啲咧 在行內咧就叫街霸， 街頭霸王， 係啦， 刀手， 唔係刀手，刀手咧係發展商 上咗去 出嚟，係啦，喺發展商入邊嗰啲刀手，依啲咧叫街霸，街霸係做咩咧？係同春風路嘅蛇仔一樣嘅。大家有冇？如果以前咧，而家唔知仲有冇啊？我太耐冇去廣州啦。以前你廣州咧，你就會喺深圳度搭嗰啲的士或者嗰啲叫做白牌車，咁咧通常就有啲春風路咧就有啲蛇仔咧就帶你去個的士嗰度，咁咧就收10蚊、20蚊，即係以前啊，我講呢個1999年啊，2000年頭啦嚇，講緊好多年前，而家唔知仲有冇。 唔係你咁講已經太溫和啦， 蛇仔啊， 喂街，佢哋真係街霸嚟，大家好多單啦、 啊，搶交 打曬交噶嘛，喺 IFC 樓下開曬拖， 度度都開拖，因為咧佢哋其實主要就搶到客翻嚟。 喂，你呢班，喂呢班好多真係，喂真係行古惑噶嘛原本。 嚴格嚟講咧，佢哋係唔識地產嘅。其實咩叫地產，佢哋唔知道。佢哋咧係負責鬧客，搶客。這 有啲係好似排隊黨咁噶嘛。某啲社團嚇，即係揾唔到食，而家好多僆仔收埋，咁咪走去做呢啲噶嘛。好多啦。 咁所以咧， 走去做金。 如果你話呢啲係經紀咧。對不住啦，呢啲唔係地產經紀嚟嘅，因為佢係完全唔知道咩叫地產嘅，亦都唔識，純粹咧係因為地產公司就考到個經紀牌，跟住咧就 大家真係要小心啊！呢啲你而家係話追討佢，即係其實講真，呢條友有冇呢個經紀有冇錢俾你追討？ 肯定冇啦， 都成問題， 肯定 冇。就算當你告得贏啊，就算當你告得贏啊， 其實就唔會告得贏，因為咧。而家兩通常唔係中原就美聯嘅啦，而家都百即係等於百佳惠康嘅啫，佢哋惡曬嘅，因為咧全香港嘅發展商咧都係會俾曬佢哋兩個做嘅，因為呢兩間嘢咧係最多人啊嘛，佢吹雞就有幾百人，一千幾百人出嚟啊嘛，冇一個地產經紀，冇一間經紀行可以同佢哋匹敵噶嘛，咁所以咧佢哋一吹雞咧就佔咗好多份數嘅，即係咧佢哋仲有鬥開單比賽噶，邊個多啲，邊個開單少啲咁樣噶，咁所以咧。你基本上你告佢哋好難告得到佢，因為佢哋有法律部咧係請咗好多律師嚟專門去擋嘅、所以咧你要告咧告都有機會唔大，你投訴一個咯，你除佢牌咯。 咪呢啲 其實冇意思嘅。 呢啲我講好多次啦，喺呢個節目同埋其他節目都講啦。即係咧香港打官司咧，你真係冇錢你唔好搞啦。 係啊， 你都鬥唔過呢啲大公司啊，財雄勢大。 唔係你可以投訴咯，咁啊。有機會咧，唔知邊間係中原定美聯咧，走嚟賠翻多少錢俾你息事寧人都未定，即係估計啦。我諗都唔會賠 得多。咁而家叫搞大咗，會唔會賠佢俾佢咧？都唔係冇可能嘅。 咁有機會嘅，有機會咁你咪嘈，繼續嘈佢。 不過即係網上意見都好分歧嘅，即係我見其實鬧呢條友蠢嘅都好多。 入世未深咯，可以話即係咧社會經驗唔夠啊。 唔係即係因為咧，真係其實我又唔覺得鬧得太錯嘅，因為如果你真係稍為有睇財經新聞。你自己30,000元個月入，你覺得你可以借到80%按揭，即係借500多萬去買樓，你其實係有啲問題噶。 嗱，因為咧，我可以同大家講， 佢好似連咩叫壓力測試佢都唔知。 嗱，金管局咧就有個指引，其實應該係2011年開始噶啦，就係、是、咧買樓要過壓力測試，有好多年，好年唔知2011年定再早啲啦。咁咩叫壓力測試呢？就係、是、你嗰個家庭總入息咧唔可以超過50%咧，係我嚟供樓嘅。 仲要加3厘息 喎、係啦，仲要同時咧，佢會有個測試就係、是、咧，如果即時加3厘息咧，你嗰個叫做咧，嗰份人工嘅50%啊，都唔會都可以 afford 到嗰個供款，即係話咧，你咧最多咧係每個月最多可以攞5蚊出嚟供，咁你諗下啦，你借幾多錢每個月供5蚊，而可以借到幾百萬咧，500多萬咧，除非佢俾你分60年還啦， 120年。 60年應該得嘅， 啊，即係好似係99年咁咯。 你 北京條約， 割讓新界咁。 你居然 界限加二 百，你居然以前日本嗰啲啊，公三代啊。 日本嗰啲102年真係唔知點算真係。喂，嗱，咁我再同大家講， 嗱，我睇翻啦，即係佢呢個，即係呢位後生就話自己，即係，我第一次買樓唔知道。喂，呢、這個其實咧， 唔係真係好多人唔識嘅， 好多人都唔係買開樓嘅。有几多个人？香港有几多个人系买开楼噶？ 即系我，即系我哋会熟啲啦。我哋真系买开，我哋会熟啲啦。但系出边好多人系第一次买楼噶嘛？ 买开楼啊！即系我成日都买噶。即系你讲得出呢句，你都唔使做按揭啦。 啊，唔系，你错咯。买开楼嘅人一定做按揭嘅， 因为攞平钱就买楼啊嘛。 因为咧，因为系啦，你做唔到八成，但系你要攞平钱咧，买开楼嘅人真系做按揭嘅。 我哋都買開，我哋都知嘅。咁但係有個問題啦，你知唔知金管局咧喺依幾年做咗咩嘢？佢係咧偷偷地，其實因為金管局咧就會審視啲銀行，就向啲銀行咧俾壓力。喂，你唔好做五十啦，壓力測試你做45好啦。即係話咧，你如果10萬蚊個家庭收入咧，最多攞4.5出嚟供樓好啦，仲要加埋3厘息啊！咁你諗下啦，你萬五，你3萬蚊人工點撚樣過壓力測試啊？係根本唔撚得。 嗯， 嚇、啊，即係我講過之前，唔係講而家啦，2014-15年，當時有個大炒家去買咗件物業1.9億，做咗幾次按揭，你知唔知啊？做咗2000萬，3000萬都借唔到。我唔係第一次講噶啦， 你咪鋪啊！你咁樣 鋪噶，呢、這個鋪係 咁有啲唔同嘅，始終 咁喂，嗰、那個炒家好有錢嘅，有40，有幾十億現金。銀行借2000俾佢啊，3000都唔肯借。你可以即係係金管局嗰個魔爪係伸到幾離譜咧，係咪？嗱，咁啊講翻呢個 case 啊。咁佢咧當然佢係好少睇嗰啲地產新聞啦，亦都冇去諮詢銀行啊其他。 係另外係啦，另一個俾人批評嘅地方就係、是，如果你自己去問一下銀行，你就知道自己咩情況嘅。係 啦，因為銀行話俾你知咧，600萬以上單位咧係借係唔係係借哦60%啫。超過600萬以下先可以借70%啊嘛， 係 啊，600萬以上單位係借60%，即係咧， 喂佢真係好似冇睇新聞，唔係即係冇你有冇聽你有冇聽網台節目啊？冇 講啊， 佢連超過600萬嘅樓可以做幾多按揭都唔知，呢樣嘢係好嚴， 呢個係15年 因為好嚴重， 呢個 policy 係15年定 啊 嘛， 唔係啊點即係點解呢幾年即係點解呢兩年？點解呢兩年點解啲細價點解啲細價樓炒到爆曬啫？ 就係 因為個按揭鎖死咗啊嘛，600萬樓你唔可以借超過 七成 啊嘛， 係啦，600萬以上咧係借60%嘅啫，1000萬以上借50%，咁所以你諗下啦。你而家啲樓邊撚度有600萬嘅，全撚部都過600萬，而家上車盤都要700萬啦，一房咋？你諗下，根本咧成個社會咧係唔同咗嘅。但係呢條友咧，嚴格嚟講，佢就瞓喺個林度，佢完全好似咧喺火星翻嚟，昏迷咗19幾年。 而家成日都話，唉，有 好多人唔睇新聞 嘅。係 啊， 你真係同我講新聞，我又唔睇嘅。係 啊， 政治我又唔睇嘅。 係咁啊， 樣樣嘢我都唔睇嘅。係 啊， 我淨係睇住個市。 系啊， 咁你咪俾人搞咯。 咁所以咧，即系呢个其实好多人都闹呢个后生仔系闹得有道理，佢真系好多嘢系唔识，同埋咧系唔抵可怜嘅。如果真系输咗钱嘅话，因为嗰啲嘢系即系其实严格嚟讲，买楼系人都识噶嘛。你第一次买楼，你唔去问清楚嘅咩？你唔会去咨询多啲人嘅意见嘅咩？系咪？嗱，因为咧我都话咗。地產商就派出啲刀手喺嗰啲叫售樓處咧，隨時後面隨時剁落去嘅。點解咧？佢就等你嗰種 emotion 啊，嗰一刻好想買，咁佢咪推你咯。誒得㗎啦，陳生攞張卡嚟咧，碌啦，搞掂啦，恭喜你啊，陳生，你已經成為業主啦。咁搞啦， 跟住就供唔起啦。 跟住供唔起係啊，恭喜完之後都供唔起， 恭喜完之後佢又供唔起啦。 係啊，真㗎。真嘅，所以咧，其實好多塌訂咧都係因為咁樣，根本佢當時都冇去買，即係有套戲啊，叫做《我愛咩女人購物狂》定係唔知乜鳩嘢女人購物狂啦嚇。佢本身啊，陳小春啊，本身佢去買蛋撻嘅啫，點你買撚咗個鬼花幾係嘛？喂，俾人 sell 到2 sell， 好多人買嘢嘅情緒係嗰一刻嘅啫。你 sell 到佢咪買咯？其實佢都買唔起嘅層樓。哦，咁啊6克6.5萬蚊啊，咁啊殺你5萬蚊咯，發展商係咪？咁當然而家個市好咧，就冇人追差價嘅。啊，1997年咧，長江實業咧就會追你差價。 係啊，佢而家講緊唔係講緊蝕36萬啊！你塌訂唔一定，即係俾多啲常識你。你塌訂唔一定要放生你嘅，佢可以追你差價嘅。 係啊，可以追差價， 佢強制執行。 即係如果下一次佢賣少到嗰個價錢咧，佢追翻你差價㗎。 喂，以前97炒樓幾癲啊，大佬以前。 系啊， 真系会追差价噶，你唔卖，你塌订。 系啊， 咁咪塌订就可以走人噶、嗯。 走唔甩噶，因为而家咧，你唔系用公司买嘛，个个买楼都用私人名买嘛，走唔甩噶嘛。以前可以用公司名买，告我嗱， 经理咧，你而家学费唔系随时唔系净系36萬噶。 哦，咁啊，而家暂时嚟讲都应该系 就可能结算系呢条数， 暂时都可能冇事嘅。但系咧，即系佢其实咧系要为佢嗰个叫做无知而负上责任嘅。咁我觉得咧，如果佢储到200萬咧，36萬输咧系叫做抵嘅。呢、這个 代价都唔细。 唔系呢个平嘅，呢、這个代价平。 平添啊！ 平嘅，因为咧咁无知嘅人咧，其实应该付出多啲嘅。 真的 咁冇咁黑， 唔係太無知，真係，因為你基本上咧，香港社會係人都知點解世界樓莊年講得好清楚啦，世界樓點解炒到咁緊要，就係一個按揭問題嘛。你竟然乜撚都唔識，咁你係咪應該輸咧？真係應該輸 嘅 喎。 但係佢原唯一可以即可以講佢嘅嘢就係話，佢要去買樓，但係佢完全冇做資料搜集嘅。 唔係你上網都知嘅嘛，係咪問問人啊？好多人答你嘛，咁你哦，唔係 資料搜集好多方法嘅，你上網睇又得，揾人問又得，乜都得嘅。 唔係嗰個 聽網台都得㗎。 唔係嗰個係最基本嘅常識嚟嘛，你連呢啲都唔識嘅話，你其實真係36萬嘅輸少咗。 同埋你知唔知買？同埋你知唔知買一手樓個經紀攞幾多傭啊？你知唔知可以？你知唔知可以問佢攞翻？你又知唔知啊？ 係有回傭㗎。嗱嗱，呢啲咁嘅盤咧，宏安起碼俾4隻傭，起碼冇人買嘅。咁700萬咧就失四28萬到。咁經紀唔係代曬嘅，經紀又冇係代十松啲萬嘅啫。28萬係代唔到，代唔到12萬嘅應該，可能10萬蚊松啲啦。35嘅拆，咁佢咧買出呢啲咧，通常有得回嘅，可能回2隻啊，或者咁，或者唔知 道。我諗佢哋呢個都冇傾㗎啦。 肯定唔識啦，肯定唔知啦。 咁你咪賴咯，所以咪就係你賴，其實已經唔止36噶啦。 係咁啊，算啦，咪咁啊，呢節又喂 over 咗喎，我哋下一節翻嚟再傾。